那我们微博上面 Orange 在问说，那就是意思是说这些都不能喝了啊，我喝点什么呢？是保温杯里泡泡枸杞再来点胖大海吗？ 哎，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对嗓子保护最好的方法。 对呀，你不要笑，你不要偷笑，这是真的。 真的，我们从十几岁学声乐的时候，所有老师都跟我们说，就是要泡着胖大海，特别是嗓子越哑的时候，越泡胖大海。哎，真的。 哦， 他刚刚提的这个是真的， 这枸杞也是真的 啊、哦！我忘记有没有放枸杞， 补点气。 哎，唱歌是需要气的， 对，高音唱不上这个，来保温杯里撒一把枸杞。哎，对，还是看量啊，看个人的需求。但是你这样说呢，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可以去实施的。嗯，刚才那位说低音的朋友，他说低音感觉特别难啊，低到极限的那种啊，就低不下去。 嗯， 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在 KTV 里边唱歌，大家会有两个感觉，低音下不去，高音上不去。 这也是所有这个就是到一个唱歌觉得最难的部分，实际上又大家都觉得可能唱歌是最容易的，就在音乐里面学习里面、嗯、因为每个人都有嗓子，每个人都有声音，张嘴就可以唱歌、 嗯、 为什么有些人从来没学过唱都那么好、 嗯、 但是实际上从正规的学习来说，我们声乐也是叫唱歌，也要需要发声练习的。我们在发声练习当中会把钢琴上的很多的八度，两个八度去练习它，所以说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是女高音还是男低音、 哦、 所以当你的音色确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低音下面的音域会很广、 嗯、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他为什么什么歌都能唱， 哎，有这种感觉，在 KTV 里边一定会有。 嗯 啊，就是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哎，怎么这个特别高他也能唱，哎，怎么这个女低音的他也能唱， 就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一个音域拉开，音域就是说的是我们比如说不只是哆和哆一个八度之间、 嗯、 可能它有三个八度、 嗯、 而在这三个八度里面写的歌它都能去完成。 好，你们想不想也从小乖老师这里得到点秘籍啊？什么歌都能唱的这种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三分钟的广告，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跟乐丁房的创始人、首席的声乐教师萧婷老师、小乖老师来聊一聊五音不全的事儿。稍后见，微博主持人江夏可以留言。 喵，这里是猫咪电台，城市再大有你不怕。12月21日至1月6日，开心麻花推荐高糖音乐喜剧《恋爱吧人类》全新升级与你见面，地址礼堂甜蜜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哦。11月26至28日，2018京津冀石墨烯大会暨房山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推介会，共同开创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新明天。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年 福气 满 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任意，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国27岁男获选首席百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跟大家告别的时间进入到倒计时，但是没有关系。虽然说明年我不会再做乐享生活这档节目了，但是这档节目呢依然会存在，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后续的主持人和这档节目。虽然说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开玩笑了。明年我再生一个吧。在新闻广播下午的时段3点20到4点，也谢谢大家继续的支持 FM100.6。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乐丁房工作室的创始人萧婷小乖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五音不全的事儿。这个刚才有朋友也开玩笑了说音乐老师说五个音都不全。小乖老师也给你解释了那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小孩吃糖说五音不全的再来签个到。对，你们真的这件事情不苦恼吗？不想解决吗？我们今天是请小乖老师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在下半时段刚才我们的小乖老师也说了，哎呀，既然大家想要我清唱的呼声这么高，我来唱个什么好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点歌好不好，在你们点的歌里边看心情我们选一首。 如果点中了怎么办？ 就点因为第一呢，反正点的歌小乖老师应该绝大部分都会唱，对吧？ 对。 但是呢今天他也会说了，因为就是嗓子的状况有点感冒这个我们也依据好大家其实可以让大家来判断一下 会唱啥， 对，或者是说也判断一下你们自己在感冒呀嗓子又不舒服的时候，但是还是可能有一些要去 KTV， 这今天就约好了要去聚会，哎，你们会唱什么呢？这个今天小乖老师给大家选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启发， 对， 在感冒的时候唱这一类的歌可能会比较好。 哎，我们留到节目最后再唱吧。 是因为先让大家来猜一猜嘛，对不对？也让大家来想象一下自己或者是曾经有感冒呀不舒服的时候去聚会你们都唱了什么，觉得自己表现得还不错都可以变成我们的感冒曲库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看到有我们乐丁房的那一条微博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留言。哎呀，我们这威武同学就是他们家这个真的特别好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春节家庭联欢会的一个状况说长辈们是最嗨的爸爸京剧亮相你们家这个都很多才多艺啊说兄弟姐妹们呢就唱怀旧民歌然后呢小朋友还会洋气的来一首英文歌曲还伴有纸杯换手技巧表演我知道那个就是是吧，就是那个纸杯塔的那个然后说我自己在压轴一首相亲相爱一家人完美，就这样细水长流平淡幸福这很好啊。 实际上很多那个学唱歌的家长的时候来的时候都说我需要我们家里跟充满了音乐的氛围不管是孩子弹着琴孩子唱着歌，我觉得是这样子在家里的时候让音乐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是最美好的 这就是家庭里面充满了音乐，很快乐。 嗯， 大家都会有这种音乐的感觉。实际上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在家庭里面你再去有那么多去弹音准啊五音不全的时候，我觉得幸福大于这一切。 嗯， 当然我想这一家里所有人都能唱京剧了，又能来怀旧了，还有来英文歌了，这家里的音乐氛围已经足够的浓厚。因为他从上到下，从老到少，他一直在潜移默化的，他绝对不是说一天这么做，他肯定是说有时间的年久。所以从下面的孩子，他是就是潜移默化的在感受音乐的感觉，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他对音乐的律动感，对音乐的喜欢就会越来越浓厚。 嗯，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你看这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传统一样，他会说春节家庭联欢会嘛。 嗯， 那大家哎忙了一年到头了， 嗯 啊，都从外地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面了，就可以各自的在这个氛围当中也很开心。其实不单单是春节，如果很想要家里面有这样音乐的氛围，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可以来一场联欢家庭联欢会。 对，实际上 呼朋引伴。 对，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有些就家里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很小的，哪怕孩子在家里。实际上最近有时候有些孩子回去唱给，就是我们布置作业，就是说你回去先演给爸爸妈妈看， 嗯， 唱给爸爸妈妈听。有时候孩子不会说谎的，孩子非常诚实的回来反馈，就会告诉说爸爸妈妈很忙没回家，这是第一种。第二种， 嗯， 爸爸妈妈很忙在看手机。实际上有时候我觉得在这种工作的，大家可以放慢点节奏去陪陪孩子， 生 孩子交给你作业的时间也会很少，但实际上这也是孩子在他在表演过程当中去提高自己的自信。同时就像我们刚刚说到，你在年会上就不会紧张了。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氛围去做的时候，去展示给首先是自己的家人，再是身边的朋友，再是班级里的同学，再是你们某个小团体里面的一个小部分，你自己去展示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紧张的情绪会越来越少，而孩子的这种自信心会越来越多。 哦，刚才小乖老师说到的那个情况，我觉得真的很多的家长要反思。哦，就好像我找到小乖老师来学，那我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啊，这个肯定是托付给我了。 对，但是呢，我回家我就不管了。但也不行啊，你不能说哎，你学完了就回来，孩子想给你表演一段，你就不听。啊，然后就说你就唱给小乖老师听就好了，我干嘛要听啊？不，这是一个，这整个的氛围要在。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学习音乐或学习艺术，它是一个需要去展示给别人的。而要是除了自己在家里要很努力的去学习练习它，同时也需要有外人去看它。 嗯， 他需要去展示自己，他需要去表现，这是一种方式。本来音乐就是一种表演艺术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一般来讲，我是希望孩子们都回去给家长们去演奏演奏，然后家长们也有时间来听听孩子们的演奏，听听孩子们，实际上这个时间很短。 嗯， 哪怕你给孩子鼓鼓掌，提提小意见，我希望这个时候陪伴这个时间段，我相信如果再过10年20年把这个习惯养成，那是不是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一样，他们家一到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才艺表演了。 对呀，就是其实你想象一下，我们这个周末的时候，因为今天周五了嘛， 嗯， 哎，如果小朋友回家带了一份作业，也许不是作业，他就是说今天我在学校里边，或者在跟着小乖老师，我学了一首新的歌， 嗯， 啊，爸爸妈妈特别想唱给你们听，哎，然后一家人就坐在那儿，好，我们就是一个小舞台，你唱吧， 对， 还给他鼓励，你看这个学习的状态又不一样了，他又可以更有热情投入到下一次上课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第一次浇灭了他的热情，嗯。 对，所以 我学的意义是什么？ 对，所以孩子实际上他有时候在这个上面标准来讲，一般来讲他是没有什么概念。说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喜欢从孩子开始去启蒙他？ 嗯， 我相信如果孩子从小他都有在家庭里这样的氛围，当他长大以后，如果说再去年会的时候，这样的机会肯定就是他了吧？ 嗯， 去唱歌也不会紧张了吧？ 嗯，哎，就是真的什么都得从娃娃抓起，或者 这必须的 五音不全。现在我们再来觉得自己有点五音不全，虽然也不晚啊，因为刚才小乖老师说了，我们可以有一二三步走，也能找到适合你的那首歌，但是呢，哎，就是不如从，你看从小你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自己。你们怎么不回复一下我呀？啊，感冒的时候你们都想唱什么呀？都就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会到 KTV 里边唱什么呢？还是说感冒了就坐在那儿变成一个听众啊？微博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不管是五音不全，还是说像小乖老师今天这样，哎，我有点感冒了，但是还是 很想要去跟大家聚一聚的时候，我唱首什么样的歌比较适合又不伤嗓子呢？微博可以给我们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还有人推荐了啊，说这个推荐一首聚会出场音乐，当然了，适合自己的音域声线，基本上不会出错的啊。城里的月光， 哎，这不错。 他觉得平缓流畅，哎，应该也是感冒状态的可选项吧？ 哦，这朋友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吧？ 你不要这样，不要暴露什么跟你差不多大，谁跟你差不多大？ 哦，真的哦，我跟他差不多大吧？那我们一起追星过的这首歌，那是我们小时候一般来讲比较平缓的歌。 嗯。但是你给他认可，对不对？这首歌可以作为感冒的出场歌曲， 啊，当然可以。 嗯，挺好的。嗯，还有 Vivian 说，某个周末去朋友家做客，他买了全能麦克风。 嗯， 啊，就是打开蓝牙 就可以连接的，对。 哎，我以前也看过那样的广告，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买回来，因为我很怕它变成一个鸡肋的东西。 哎，不会， 还好。 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给那个有些小朋友，我们也会让他用。像第一个是小朋友他去上台表演，我们现在普通的话筒都比较重，所以说我们要拿一个话筒锻炼他的臂力。 哦，原来那个全能麦克风很轻啊，没用过。 实际上全能麦克风好像有好多种啦，它也不太轻，还是有一点重量，所以我们需要练习小朋友一个重量。还有就是要练习小朋友拿着麦克风听自己声音从麦克风里面出来再反听到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上舞台有些孩子他还是不适应的。 嗯，对，那个反送的感觉他是很陌生。 对，所以实际上现在很多的这种爱唱歌的朋友都会用这个来唱歌，实际上我是觉得来讲实际上会增加大家歌唱的欲望了。为什么吗？ 一看我就是五音不全，在家连这个都 没有， 都不想唱， 很开心。他用这个唱歌开始的，他会觉得因为有伴奏又有声音，然后唱起来以后有点像，如果是找一个小一点的空间，哪怕比如说我们的浴室，这样密闭在里面的时候，会感觉有混响的感觉，自己的感觉会非常好。 哦，说确实挺方便的啊。然后还补充了一条说，这不是广告帖啊。对，我知道，因为你也没有说某个品牌嘛，只是推荐给大家说，哎，这个形式可以尝试一下，啊，在我们小乖老师这里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还有人说感冒唱鸿雁，鸿雁，我觉得对于气息要求好高啊，你感冒的时候气儿够吗？ 感冒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来气儿不太够吧，因为你的上呼吸道有点不舒服，一吸口气上来有可能会咳嗽。 对，你本来也不畅通嘛，这个呼吸也没有很畅通，你很厉害啊，感冒的时候还能唱 鸿 雁， 对，有功底的叫做 还有这个，哎呀，怀念在说，夏姐，我才听了一年半你的节目，你居然就要走啦，好伤心。哎呀，对啊，我们节目做了四年了，你才听了一年半。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一年半你也听了300多期了，是不是？不伤心，不伤心啊！我不是还在我们北京台呢吗？没走。接下来呢，如果大家也想要跟我们聊一聊，说唱歌这件事儿啊，我还有没有？有可能在年会的时候呀，或者是在聚会的时候呀，在小朋友的这个聚会上面呀，哎，作为家长我也能表现一下，可以继续的跟小乖老师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小乖老师，就直接在我转的这一条微博下面啊，点开它就可以找到小乖老师了。刚才说的很多的都是成年人的这个五音不全。好，成年人的这个五音不全，或者自己对自己认知说我五音不全，就会造成一个对小朋友对孩子的影响。就他当然期待啊，说哎，我的孩子要是能够不像我这样就好了，但太不像我呢他又觉得 不对。 哎，对。所以哎，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家长，就是领着孩子来说我自己唱歌不太行啊，所以麻烦您看看我这孩子还有唱歌的潜质吗？ 哎呀，实际上我遇到这么多年教学吧，我像遇到特别多的家长，学生来第一句话，哎呀，我不行，我没有音乐天赋，我五音不全，可能我孩子也没有，你帮忙看看吧。就是他很多首先从自己的身上去带，因为很多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天赋很重要，但是我自己在教学过程当中这么多年，因为我自己也是，我的父母并不是学音乐的，但是我相信也很多人，也不是说你家里是 做法律的，你马上你出来就学法律的。 嗯， 只是说相对来讲，很多学音乐的父母，他的孩子在接触音乐这方面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比一般的孩子容易一点，或者是更加小一点，他知道怎么去学。然后，所以我是很多家长来问我的时候，我说先看看学一学感受感受吧，我说不能够让以你自己的状态来评价你的孩子，毕竟你的孩子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生的吧。 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思考过。 对，然后还有一个你 这个基因组合的事儿啊。 对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多有朋友拿着那个测试的基因跟我说，哎，你看我孩子测试过那个第一，他的那个音乐感受力排在第一位的，他是不是以后就可以成为什么？ 哦，现在好科学 啊！这真的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很科学的数据。实际上，我现在在讲就是你前面有一部分这样子的数据在，但是完全是靠你后天的去做的一些努力。 嗯，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教学实际案例当中，我们会发现可能刚来的孩子他对音乐的感觉不那么敏感，但是随着他的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回家的练习，他的感受力慢慢的去逐渐的去学习他，或者是我们叫做弥补他这边有欠缺的。 嗯， 而且随着孩子的年龄在成长，他的知识结构力也在成长，他的身体也在成长，所以每个人消化或者是理解的能力也不同，所以它带来的变化和进步也会不同，这就我们讲的每个孩子的差异性了，个性化东西。 嗯，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刚刚开始先天来的时候他觉得我自己很好的，到后面的时候他可能使的劲儿不太足了。 嗯， 所以我们讲的天赋这部分，我一般来讲可能是1%的天赋加99%的勤奋和努力吧，再加起来才叫是自身带来的这个天赋。 哦， 我觉得不管是做别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嗯，我们也是要跟家长说一下，觉得自己的乐感特别好，就特别想要自己的孩子学音乐，这当然是一类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好像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意愿就一定要强加给孩子。 对 啊，你自己觉得自己乐感很好，但是小时候又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你就一定要强迫你的孩子去学。我们首先像小乖老师说的，不管是说你自己觉得家长我自己是个什么状态，都可以让孩子先来感受一下。 对， 第一呢，说不定他哎就是喜欢上了。 对 啊，我们哎这个。第二呢，哎，他也说不定就是有那1%的天赋啊，再加上他又喜欢了，他又很愿意努力去学。 对了， 这就很棒了。啊，千万不要一找到小乖老师就说哎呀我五音不全，给我孩子把把脉，就是这样的啊。或者是哎呀你看我唱的特别好，怎么他一张嘴就不行。不要， 我觉得不要用我们就是大人的思维方式去想小孩子。实际上小孩子的潜力很无限的。 嗯，还有李先生说这个理想三旬陈鸿宇啊，对，不好意思，我没有听过，这我下节目去听一下啊。然后他说鼻子不透气儿的时候唱特别像原唱， 你在说我吗？ 你这个时候啊是几的人原唱呢？哎，但是不是说就是唱刘德华的歌也得不透气儿的时候唱特别像吗？ 对，有些人还会捏着鼻子唱。 哎，对，这也不是挤的人原唱啊，就是特色，好不好？嗯，还有这个世界杯说想请小乖老师解释一下，准确的解释一下五音不全。我们上半段那个算准确的解释吗？你是不是没有听到？嗯，我们上半段有准确的解释一下，可以在听听 FM 上面啊，节目结束以后有回放。但是呢，好吧，我们也就满足一下下半段才来的这些朋友们。 嗯 啊， 好， 我们给一个很准确的解释啊，什么叫五音不全？ 这个实际上 是自己判断一下。 当然，你可以先判断一下，去百度一下，百度上面肯定会有更加明确的去说。 嗯， 当然，我们从声乐角度来讲，五音里面有五个音是哆来咪嗦拉，但实际上我们常说的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嗯， 大家会用中国的调式里面就会说你唱调不准，你五音不全，所以把这个字说出来了。 嗯， 实际上往往指的五音不可能是指你五个音不全，也不能说你七个音不全，可能是往往说你不在调上。而这种不在调上的概念里面，有些人是偶尔不准，但有些人是真的是完全你听完他唱这歌是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歌，我们应该是这么想。所以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要去诊断一样，我们一般说好的一个声乐老师，他或者是一个音乐老师，他就像一个医生一样的，他会去调整一个声音或调整这个孩子学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来讲，我觉得一般的